柳去尘缘家。 十八姑娘一朵花，定系姑娘十八一朵花咧？唔紧要，都系一朵花。讲紧嘅咧，有刘韵姐姐嘅呢一首《姑娘十八一朵花》，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十里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咧，2022年3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初十啦，二月初十。今朝再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钱陪陪，当然你系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啦。星期六清晨上嚟头半个小时，多数都会为你拣嚟一啲好好听嘅老歌。接着我们有白光姐姐。 欢乐年，五月天，山歌处处，天上人间。 黄金宵，我哋有白光姐姐讲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报先。嗱，呢两日咧都哇好潮湿有雾啊，成日咧都觉得咧好似呢个去咗呢个仙境一样。咁啊，确实即系如果你冇乜影响咧，咁啊望落去都几靓嘅。咁但系你话揸船嘅朋友啦，又或者住喺啲高处嘅朋友咧，就觉得麻麻地啦，因为咧咁大雾咧，其实就麻麻地啦。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咧。喺山北角山上面读书，咁咧系开唔到窗，一开窗咧啲雾气咧系会飘入嚟课室咁样嘅，即系大家又好似咧喺呢个仙境里边上堂咁样。但我哋当年咧就唔系，好似系冇冷气啦，系咪咧？好似唔系班房里边有冷气，应该都有嘅。咁但系咧就唔会立暖开，咁所以咧春天嘅时候咧个地下有扇啦，咁所以其实我真系麻麻地。 足以巡天。不过即系都见到好多朋友咧上咗喺社交平台咧，近排啲相又真系几靓嘅。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报先。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啦。本港今早有雾，港内嘅能见度咧曾降至500米以下，横澜岛嘅能见度咧更降至100米以下嘅。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雾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大致多云啦，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系会转凉同埋有骤雨嘅，室外温23度啊，相对湿度90%啊。呢首唔使我介绍啦，嗬。第一句已经唱咗歌名俾你听啦，崔萍姐姐嘅歌声，我哋一齐跟住唱啦。 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心中，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在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心中，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儿中。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我看到了夕阳红。 崔萍姐姐，南屏晚钟。继续，我哋有船子嘅出现。 周璇姐姐嘅呢一首《莫负青春》啊，继续我哋有方日华姐姐嘅歌声《蓝与黑》。 蓝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仁爱。当太阳照到大地，你看见了蓝蓝的青天碧海。嘿小心那黑黑的深渊陷阱，这是个什么时代？这是个什么社会？为什么给了我 秀晴姐姐的这一首《梭罗河之恋》啊，听到首歌之后咧，我哋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哋有佩蕾姐姐的《欢乐今宵》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话非常重视拜登的呢啲表态，提及美国一啲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十分危险。台湾问题如果处理唔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拜登喺白宫战情室同习近平进行呢次视像通话。白宫透露，双方通话近两个钟头期间，拜登向习近平表明，若果提供物质支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城市及平民，将会引来后果及影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指出，抗疫仍需继续保持高度备战状态。他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说，目前每日确诊在2万至3万宗徘徊，如果放松会再恶化。全港大部分公务员都已经参加抗疫工作。回应近期医护和纪律部队人员参与公共服务染疫的数字较高，李家超特别强调要保护好自己，做好穿戴保护装备，同埋会确保装备足够。 政府重点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第一、二层最严重的治疗在公立医院，并且尽量释放方舱医院的价值。老人家照顾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李家超说，现时面对的可能是资源、人手和执行力问题，强调来港的内地医护作用很大。澳门两名小学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两人现在身处珠海，上个周末曾经在珠海和确诊者参加同一个烘焙活动。这两名学生星期一至四都有回学校，并在校内用餐，当局已经将用餐时相邻的七名同学列为次密切接触者，安排每人由一名家长陪同到指定酒店接受医学观察。同时同两名学童同班的师生，今个周末或者周日要接受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暂停班上需要除口罩的活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54点，升2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2，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1，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09美元，卖出1,921.8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的能见度曾经降至500米以下，华南岛的能见度更降至1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鼻音歌后吴恩音上世纪40年代出道，原来佢自小已经同音乐结缘。 我的祖母呢，吃了晚饭以后就说，你唱个歌给我们听听呢。我就觉得，哎，不错啊，唱起来也蛮好听的。 想知道更多关于吴恩音嘅故事，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尘，凉风轻轻送白云，情如凉夜温柔，害怕见到乱纷纷。天边朗月照谁人，凡间只照爱人，情如明月照心里，活起心内我魂，写心曲弄心韵，从而连星要追问，问起琴弦在何处，在你我心中人。天边朗月照凡尘，凡间只有我一人，寻求平 我呢一套广播剧系边个做，同埋讲乜嘢，我已经冇印象。不过呢一首歌确实我好中意，好中意。陈秋霞主唱嘅《夜温柔》，嚟自1979年嘅香港电台一个套嘅广播剧主题曲《夜温柔》。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好多首饰里面呢，我最喜欢就是戒指，确实戴到一手都是戒指。 天天对着他发问，怎可以共他接近，让柳柳爱意缠着我，让柳柳爱意来为我化解怨恨。手中美丽的馈赠，修补了内心缺陷，令我对这爱怀自信，令我对这爱仍会怀着信心。 我一个机会，分手爱亲。 这爱怀自信，令我对这爱仍会怀着信心。 1984年嘅呢一套嘅广播剧《幸运指环》，我哋揾到李丽蕊嘅歌声。确实系啊，嗱，头先又讲佢成首都系戒指啦，确实系有啲戒指咧戴咗都有差唔多30年啦。咁啊，戴到咧，其实只戒指都已经烂烂地，但系都唔想除低，因为觉得咧戴咗之后咧又好似好顺利咁样，戴咗之后咧又好平安，于是乎咧都唔想除低佢。咁唔知呢只系咪就系我嘅幸运指环呢？时间嚟到早上嘅5:44。 我听到了月亮叹息，慨叹佢要独自挂天边，晚赖寂静又自知，心中隐隐漆黑一片。平常月夜哪有星，星星怎与月儿会面？如我是浮云，静默吉他，每到我静默抱于身边，独在夜静默伴侣，闪闪星光与不见。我听到了月亮叹息，是挂天边，晚赖寂静又自知，心中隐隐漆黑一片。平常月夜哪有星，星星怎与月儿会面？如我是浮云，就会将星星推到月面前。这里有个寂寞吉他，每到我寂寞抱于身边，独在夜静无伴侣，闪闪星光与不见。 星星光与不见。 同样地都是我对这个广播剧没有印象，但是呢里面的歌我很喜欢的，有这一首来自五的吉他这一套的广播剧找到的一首的插曲《如我是浮云》。当然啦，主题曲这个寂寞是我都很好听啦。主唱的有张德兰，而这一套的广播剧呢当然原著就是严慎啦，而主演的呢就有张德兰、朱曼子、杨丽仙、倪炳郎、李学斌、洪良石等等。哇，这些真是钻石卡士啊！讲紧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喺5:45咧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系有雾，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咧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同埋有骤雨嘅。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啊。继续我哋有张伟文加上周兆君，嚟自广播剧《笑傲江湖》里边揾到嘅呢一首歌。仍是对他一般好。 自问天老情难老， 情怀未老心已无， 唯愿将你呵护， 君心 你终老全男女， 情义没法跨进一步， 常并肩抗风暴， 感激你呵护， 事有事情一线差，对他一般好， 旧梦不要常萦绕， 前尘又似心里雾， 还是赶你的路， 蚂蚁解已经却步。情一线差， 相隔千里路， 纵是明知难获他倾慕，还是对他一般好。 不到雾里人，云里雾里人在哪里？不停谁问？若要追寻，不得指引，终日受困。 来自1980年的一套香港电台广播剧《雾里玫瑰》找到的这一首歌，主唱的有芬妮姐姐。好，那么讲一下我们今天就播了很多首这个广播剧的歌曲了，你猜下这一首是哪一首？我很喜欢的前辈邓海林的歌声，抱一首恋曲。 忆起那天美梦曾经飘过，心里泛起灿烂颜色多，当初是心感慨多。 来自1981年的一套的广播剧《运到人》这一首主题曲《抱一手暖歌》，我是有邓爱琳的歌声啊。好啦，咁啊，有一个消息要同大家讲下嘅，为咗加快接载呢个确诊者去到呢一个隔离措施设施啦，咁啊，消防处联同运输处同埋的士业界商讨之后咧，有个新嘅安排嘅。除咗原本嘅抗疫巴士专队之外咧，喺寻日开始咧，消防处服务平台咧仲新增咗呢一个抗疫的士接载嘅安排啊，直接接载确诊者咧去到呢一个社区嘅隔离设施嘅。咁而嗰个时间咧，个的士接载时间咧就系每日上昼8点至到下昼6点啦。确诊者咧系会收到由抗疫的士电子平台发出的手机短信通知上车时间和地点的。这里呢再次呼吁确诊者尽力配合大家的安排，即是政府的安排，早些隔离令到本港的疫情可以早日完结，大家都想最想是这样的。好嘛，个钟好快到上午6点，我们转头回来再见。 特朗普京提出结束对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的围困，容许人道救援，下令立即停火。马克龙同普京电话通话70分钟，再次指责俄军向平民攻击，乌克兰的人权并未获得尊重。法国总统府透露，普京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乌克兰，马克龙相信仍然有达至和平的途径。另外，马里乌波尔官员透露，战火已经接近市中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的能见度曾经降至500米以下，华南岛的能见度更降至1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初时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600米，有薄雾；西沙冇风，能见度18公里。呢节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54点，升2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2，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1，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1.09美元，卖出192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 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四大名劇之一的《再世雄回记》是一代粤劇劇作家唐迪生的遗作。这套劇在1959年由先锋名劇团在利舞台首演，1968年更被改编为电影，由黄鹤星执导，陈宝珠、蓝红主演。 想欣赏更多长篇套碟又或者电影原声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和星期六每日下午一点戏曲天地的金装粤劇。 香港电台火拍香港演艺学院联同32位演艺钢琴家，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逐一呈现，同时向一代音乐巨匠致敬。 电视节目《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今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2月17噶啦，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88%。咁啊，嚟到星期六啦，嚟到呢一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当然有我哋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有佢嘅出现咧，梗系同我哋啲老友记有关啦，系咪？咁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继续喺呢一个新冠疫情咧，一啲嘅资讯会想同大家即系探讨下、讲解下嘅。咁就系如果一个唔好彩啦，万一啦。你喺屋企檢測到自己，咦，兩條線喎，咩意思兩線呢？兩條線呢即係代表你係陽性，即係你係確診咗係有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嘅話，咁應該要點做呢？嗱，當然啦，上報中央呢一個一定要啦，係咪？咁但係如果要自己居家抗疫，又或者要喺度等緊進入去醫院又好，或進入呢個隔離中心又好，咁都有一段時間可能要喺屋企度做呢一個嘅抗疫㗎嘛。又或者可能最終你都係選擇係留喺屋企做呢一個抗疫嘅，因為你身體比較好，或者可能你本身嗰個病情唔係話太嚴峻。咁又应该要点样处理呢？咁一阵间呢，梁万福医生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㗎啦。嗱，今日呢就播咗好多首广播剧嘅歌曲。点会冇呢首呢？系咪？Albert O, 欧瑞强，陌上贵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行伴我过稻田。重回味爱恋，爱情路比千万乱，情路太多弯。 心早相牵，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从回味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时分，当然除了有我之外，还有我们的老友记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的。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 梁医生啊，咁啊，而家大家都为呢个疫情而好担心啦。咁其实好多朋友仔咧，可能咧用呢一个快速测试咧，就检验到自己，唔好彩，即系一个唔留神咧，就发现自己系呢个阳性，即系已经系确诊咗。咁如果真系发现自己确诊咗嘅时候，应该要点做呢？即系当然可能要上报中央之外咧，其实系如果需要自己喺家居度自己照顾自己嘅话，应该要点样做呢？ 咁咧，其实一个疫情到而家都有超过60万人咧，就系确诊。虽然咧喺香港嚟讲咧，都系建立紧好多社区治疗设施啊，咁但系咧个数目应该都系暂时都系远远低于而家嗰个所谓即系初步确诊嘅人士啦。咁所以咧。都会都系有个所谓风险嗰个评估啦，就话有啲人咧就系可能接咗去呢个社区治疗嘅中心啊，甚至乎医院啦，但系咧其实都有啲人咧都可能咧都会留喺屋企。咁通常咧我哋咩人会觉得咧系较为适合喺所谓家居治疗嗰方面咧？其实通常系指你个家居环境比较理想啦，居住人数冇咁挤迫啦。咁譬如话你可能一个人唔住嘅，你又较为年轻，打埋三针，咁呢啲就係相对係安全，即係自身安全同埋 对其他人都安全，因为你在屋里面是不会传染其他人的嘛。 嗯。 或者你可能是住一家三口，但是可能是有些人住的环境比较好啦，可能有一间套房，所以可以在个套房里面隔离，就是自己用洗手间，这些都是个安全环境。事实上在香港都有一些人住的居住环境比较理想和好啦，当然我们其他人士，譬如老人家或者住农屋啊、劏房嗰啲咧，其实理论上咧都应该去一啲嘅隔离设施啊，令到咧去同住人安全啲好啲。咁所以我哋都会有需要有一个所谓即系风险管理里边，亦都减低我哋嗰个隔离设施嗰个压力咧，或者医院压力咧，都系我应该做嘅。 咁即係喺屋企居家检疫嘅时候呢，当然即係如果你有同住屋企人，大家都互相照应啦，咁或者可能患者用完个洗手间，大家都会即係清洁一番先至会即係再用啦。咁但係呢讲緊去到咩情况下要点样唔舒服先至应该要打电话报警求助呢？ 其实呢个新嘅变种病毒 Omicron 呢，其实佢嗰、那個特性咧，其實而家都喺醫學界都係清楚嘅啦。咁佢基本上最絕大部分嘅人，佢打咗即係兩針或者三針，即係最好三針咧，佢哋嗰個病情咧都係較為即係輕微嘅，即係較為類似一啲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嘅症狀啦。咁通常咧，佢個病咧都會係發病嘅話咧，係維持三至四日。一開始的時候，應該大部分人如果是會發病咧，佢會有發燒啦、肌肉痛，咁開始都係咁啦。咁嘅幾類似流行性感冒嘅，流行性感冒開始的時候咧，都會發燒啊、肌肉痛啊。如果老啲咧，可能起身行路會有困難咧，因為佢肌肉痛咧。我有個朋友都話：啊，那個爸爸九啊幾歲，嗰個兩隻腳唔喐得。我話係咪中風咧？翻去睇下，原來唔係，佢嘅係腳軟啫。咁呢啲咧都係常見症狀。咁啊，發燒完之後咧，通常都會開始咧，就會有一啲喉嚨痛啦，有一啲咳嗽啦。咁咧就一定記住，佢都係類似一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即係話佢唔會即刻好嘅。佢發燒都會發燒兩日至三日。有啲朋友嚟打電話嚟問我：，發燒咗一日都唔退燒，咁點算？食咗藥之後佢又會發翻燒，咁呢係正常嘅。即係話佢會維持兩至三日發燒，那個燒咧。是因为你食咗药抌低佢去啫，咁佢会食完药，药气过咗咧，又会上升翻。咁所以咧，喺屋企里边都应该常备一啲你所谓即系应急药物。咩应急药物咧？其实你平时睇开医生都会食开安全有效嘅药物。就唔好临时临急咧去买啲坊间你都唔知乜东东嘅药物咯。譬如话。你平时都食开一啲嘅止痛退烧药啦，咁大家都听到啦，即係扑热息痛 吓， 扑热息痛呢喺坊间喺医药里面呢都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安全嘅药物，无论佢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肾病、肝病、癌症，都系完全系好安全嘅，咁所以呢都系大家呢就系安心使用，我哋就一个即係退烧药。咁但係另外呢就係、我哋有時要有啲鼻水啊咳嗽呢，咁有好多唔同嘅藥物㗎喎。咁但係如果你係平時呢都睇開醫生都食開一啲相熟嘅藥物，都係幫你止鼻水同埋止咳嘅話呢，咁你就安心喺呢個階段呢你可以服用呢啲藥物去做所謂症狀嘅治療啊。咁呢啲嘅症狀治療都係存在嘅，唔使太擔心嘅。不过当然咧，就系、最紧要大家就，不过我唔去睇医生，唔去医院，大家都知啦。而家去睇医生都会有困难啦，去医院又会好挤迫啦，亦都唔好去医院啦，因为医院又要医其他重症，除咗新冠病毒嘅之外，仲有啲重症，可能心脏病、中风嗰啲都要揾人医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你又要知道咩时候先至要去睇医生。咁咧。在很多外國都有指引的，我們看到在新加坡啊、英國啊、加拿大都有中文的指引，指引都很詳細，就說如果你發燒持續不退燒，燒了四五日都不退到燒，那就是一個症狀了，那這個症狀可能呢我們講了三日應該都會退到燒。 你的意思是高燒是不是？ 是的，高燒也退不到燒呢， 咁可能嗰個病情有一啲改動。 咁高燒嘅為之幾多度先係為之高燒咧？ 高燒我哋都係指超過38度啊，咁即係大人咧一路都有38度幾燒咧，持續咗3日之後都唔退咧，就係過咗嗰個都係病毒，咁可能有啲人咧就會有啲嘅所謂其他嘅細菌感染，譬如話佢有啲鼻水痰啊，積住喺度個呼吸系統，佢會有感染，咁就我呢個咧就要去睇醫生去即係用藥物治療啊。咁更甚者咧就話，如果你發覺比平常氣喘喎， 嗯， 即係話你做一啲你平時唔會氣喘嘅嘢咧，而家你一做咧，可能去完廁所起身氣喘，咁即係話咩咧？喺呢個新冠肺炎最危險嘅，就話佢影響個肺，一個肺嚴重嘅肺炎，嚴重嘅肺炎咧係導致我哋個呼吸系統裏邊嘅問題啦，我哋血氧下降，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講啊，你最好咧屋企有個量血氧嘅機啊，我哋知道咧，其實新加坡政府咧喺呢個疫情開始嘅時候咧，每一家每一户咧送咗一個血氧機俾佢，咁所以咧，如果你屋企有個血氧機咧，夾住個手指咧，一般嚟講，我哋正常人咧，我哋嘅血氧濃度咧係約莫咧97、98嘅。 嗯。 咁但係發覺，哦，你開始發病嘅時候97、98，但係慢慢發覺好似少少唔舒服喎，個人好似好攰，咁你夾下手指咧，去到跌到落去94或以下咧，即係話有啲唔對路發生啦，即係話個呼吸系統有啲嘢啦。咁呢個時候呢就係、是、要接受治療啦，咁可能要用氧氣啦，咁所以你要用氧氣，你屋企冇㗎嘛，咁所以呢呢、這個時候呢就要去即係睇醫生，多數嚟講呢都要去接受醫院裏面嘅治療㗎啦。 嗯，咁就真係要自己要觀察自己嘅情況呢，因為最清楚自己嘅情況一定係自己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一定要自己可能發燒嘅時候你量完之後你要搵張紙 mark 低啦，係咪？咁你有啲咩症狀你要搵張紙去寫低啦，咁然之後你睇到個變化原來係越嚟越嚴重嘅，或者個變化唔係好大冇乜進展嘅，咁都需要特別留意啦。咁同埋頭先阿梁醫生亦都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譬如你平時食開嘅，咁如果你都有睇開嘅家庭醫生，会唔会即系都翻去家庭医生，喂配翻套感冒药摆喺屋企做啊安全药咧？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咁起码扑热息痛药啦，或者可能其他即系学你头先讲，可能有啲伤风鼻水啊，或者有啲痰啊，可以化痰啊，有啲鼻水倒流啊，或者止下鼻水嗰啲，都可以用翻呢啲你平时食开冇问题嘅药咧嚟到即系叫做舒缓下咧。 啱啦，啱啦。咁咧就除咗藥物之外咧，我哋都要去監察啦。有慢性疾病，尤其是長者，我哋都要知道自己血壓有幾多啦，脈搏有幾高啦。咁知道好多人都有血壓計喎，咁所以你就要量度。同埋有糖尿病咧，應該要讀下手指睇血糖有冇問題啦，會唔會高咗啊？因為患咗呢個新冠肺炎之後咧，好一部分人咧，其實嗰個血糖控制差咗嘅喎，差咗都會影響到個身體嘅健康噶啦。 好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嗱，如果真系食完药或者经过休息一轮啦，啊，真系变咗阴性咯，即系已经我用咗快速测试见咗阴性之后，系咪就唔使担心佢唔会变翻做阳性嘅咧？ 哦，一般嚟讲咧，呢个都系过滤性病毒啦，其实佢一好翻咧就会消除噶啦，咁所以咧就唔使太担心。即系讲埋少少嗰个都系快速测试咧，其实由去开始染到个病去到快速测试。阳性呢其实都要48小时的。 嗯。 所以在验到之前都有些所谓即潜伏的感染其他人的机会的。 嗯。 咁跟住由阳变阴，阳变阴嗰时呢都会因为呢个快速测试都有高病毒量才测到的。 嗯。 当佢高病毒量低的时候呢佢就会阴。但是呢佢身体仍然有些病毒的。咁所以呢大家小心的，不要说一变咗阴性咧，就即刻出去周街玩啊！咁你会有机会感染俾其他人噶，要保护其他人。就系话你喺变阴之后咧，最好咧休息多3日。咁就系你头先啱啦。佢啱啱变阴性，第二日又系阳性，咁即系未曾经制。 嗯。 吓，咁所以时候你会量度多3日，3日都全部变阴性咧，咁咧就比例上就会安全啦。咁当然最有效就系、是。量度嗰個都係核酸，核酸係 都是金波玉律啦，即系话经过核酸测试咧，系嗰、那个即系灵敏度系高啲嘅。 嗯，又或者咧，如果系有需要嘅，可能要攞深喉唾液嚟到做呢一个嘅检测，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嘅。 系啊，系啊。 嗯，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咧梁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就住呢一个新冠肺炎，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拜拜。 拜拜。 虽然咧，梁万福医生就系老人科啦，不过头先佢讲嘅嘢，其实三岁到八十岁都啱听。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唔会理会你系小朋友或者你系长者或者系后生仔女，一样有机会受到感染。做好自己嘅防疫措施，一个唔好彩真系染疫嘅话，都唔使担心，冷静啲去面对。望个钟咧，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亦都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3月24日，即系下个星期四嘅清晨爽利。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89%啊，非常潮湿，同埋都有啲炎热嘅一个嘅星期六啊。希望今日星期六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心情愉快啲啦。不过愉快还愉快，都尽量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尽量嘅话都留喺呢个安全嘅地方度活动比较好啲。邀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话非常重视拜登的这些表态，提及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十分危险，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拜登在白宫战情室和习近平进行这次视像通话，白宫透露双方通话近两小时期间，拜登向习近平表明，若果提供物质支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城市及平民，将会引起后果和影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指出，抗疫仍需继续保持高度备战状态。他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说，目前每日确诊在2万至3万宗徘徊，如果放松会再恶化。全港大部分公务员都已经参加抗疫工作。回应近期医护和纪律部队人员参与公共服务染疫的数字较高，李家超特别强调要保护好自己，做好穿戴保护装备和会确保装备足够。政府重点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第一、二层最严重的治疗在公立医院，并尽量释放方舱医院的价值。老人家照顾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李家超说，现时面对的可能是资源、人手和执行力问题，强调来港的内地医护作用很大。澳门两名小学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两人现在身处珠海，上个周末曾经在珠海和确诊者参加同一个控培活动。 呢两名学生星期一至四都有翻学校，并喺校内用餐。当局已经将用餐时相邻嘅七名同学列为次密切接触者，安排每人由一名家长陪同到指定酒店接受医学观察。同时同两名学童同班的师生今个周末或者星期日要接受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暂停班上需要除口罩的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昨天宣布推出新一轮的保就业计划，和上次不同的是剔除大型超市等没有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受惠员工每个月获发大约8000元资助。而臨時失業援助計劃亦在下星期三開始申請，合資格人士可獲一筆過10000元的資助，散工可以優先申請，當局會從寬處理。陣間會有特寫報導。 有學者就形容今次政府的保就業計劃是合時和聚焦，而亦都是對於改善部分行業的失業率有一定幫助。不過當務之急仍然都是要盡快壓止疫情，員工才可以有公開。一陣會講下學者意見。 第五波新冠疫情確診人數突破100萬宗，累計死亡個案就達到5100多宗。昨日有28000多宗病例，有呼吸系統科醫生指目前確診個案主要靠自我檢測主動情報，近日數字雖然回落，但實際病例很大機會高過情報的數字，認為要增加情報誘因才可以準確反映疫情最新